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2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方便善巧品第26-4。儿时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常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依何义故名为般若波罗蜜多？报告善现，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到一切法究竟彼岸，依此义故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声闻独觉菩萨如来能到彼岸，依此义故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以圣义理分析诸法，乃至无有少分可得，依此义故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摄藏真如法界法性广说乃至不思议界，以此义故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有少法，若相应若不相应，若有色若无色，若有见若无见，若有对若无对，以此义故名为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相应非不相应，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复次善现，由此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一切殊胜善法，能发一切智慧辩才，能引一切世间出世间乐，能照一切甚深义理，依此义故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离去坚实不可动坏，依此义故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恶魔及彼眷属声闻独觉外道凡智恶友冤仇皆不能坏。所以者何？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说一切法皆自相空，诸恶魔等不得其变。善信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应随十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一切法自相皆空，一切恶缘无能动坏。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行无常意苦意空意无我意，亦应行苦智意极智意灭智意道智意法智意类智意世俗智意他心智意尽智意无声智意如说智意 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应行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即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意与非意俱不可得。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应行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应作是念：我不应行贪欲非意，我不应行嗔恚非意，我不应行愚痴非意，我不应行骄慢非意，我不应行邪见非意，我不应行乃至一切见趣非意，亦不应行贪欲嗔恚愚痴骄慢邪见见趣及于法意。所以者何？贪嗔痴等真如实际不与诸法为异非异。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应作是念：我不应行色意非意，我不应行受想行识意非意，广说乃至我不应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意非意，我不应行一切智智意非意。所以者何？佛得无上正等觉识，求一切法意与非意都不可得。善现当知，诸佛出世若不出世，诸法法界法住法定法尔常住，无法与法为意非意。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离一切意非意执，当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与诸法为意非意？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有为法及无为法俱无所作，非恩非怨，无益无损，有此因缘不与诸法为义非义。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岂不诸佛及佛弟子一切贤圣皆以无为为所趋意？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为所趋意。然无为法不与诸法为益为损，譬如虚空真如实际不与诸法为益为损，诸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不与诸法为益为损。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不与诸法为益非益。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岂不要学无为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证得一切智智？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菩萨摩诃萨要学甚深无为般若波罗蜜多乃能证得一切智智。 以不二法而为方便。善现佛问：为以不二法得不二法也？佛言：偶尔。善现复问：为以二法得不二法也？佛言：偶尔。善现白言：若无二法，不以二法，不二法得，诸菩萨摩诃萨如何当得一切之智？佛告善现：二不二法俱不可得，是故所得一切之智，不以二法，不二法得。然无所得法，能得无所得。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一切智智，俱不可得故。无得而得，乃名正得。尔时，善现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极甚深，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不得有情，亦复不得有情施舍，而为有情求去无上正等菩提。譬如有人空中种树，甚为难事，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得有情，即彼施舍，而为有情求去无上正等菩提，极为难事。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极甚深，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不得有情，亦复不得有情施舍，而为有情求去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虽不见有真实有情及彼施舍，而诸有情愚痴颠倒，知为实有，沉沦生死，受苦无穷，为拔彼故，求去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方便善巧而度脱之。譬如有人良田种树，世人虽富不识此树根茎枝叶花果寿者，而种树已，随时盖冠全家守护，此树后时见得生长，根茎枝叶花果茂盛，众人受用，欲饥或安，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虽不见有佛果有情，而为有情求取无上正等菩提，见此修行六道彼岸，即与无量菩提分法，即圆满已，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令诸有情受用佛树枝叶花果，各得饶益。善现当知，枝叶饶益为诸有情依此佛树脱恶去苦，其花饶益为诸有情依此佛树或生刹帝利大足，乃至或生居士大足，或生四大王众天，乃至或生非想非非想出天，其果饶益为诸有情依此佛树或证预留果，乃至或证独觉菩提，或证无上正等菩提，是诸有情得菩提已，复用佛树枝叶花果饶于有情，令诸有情脱恶去苦，得人天乐，见此安利，令入三乘波涅盘界。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 虽作如是大饶一事，而都不见有实有情得涅槃者，但见妄想众苦即灭。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得有情即彼施舍，然为除彼妄想颠倒，求去无上正等菩提。由此因缘极为难事。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当知如佛，所以者何？依诸菩萨摩诃萨故，便能永断一切地狱、旁生、鬼界，亦能永断一切无暇、贫穷、劣趣三界众苦。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应知如佛。世间若无诸菩萨众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则无十方三世诸佛，亦无独觉及诸声闻，亦无有能永断地狱、旁生、鬼界，皆于无暇、贫穷、劣趣三界苦者。是故善现，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当知如佛。不辞善现，当知菩萨摩诃萨众即是如来应证等觉。所以者何？若有此真如施舍如来应证等觉，即有此真如施舍独觉。若有此真如施舍独觉，即有此真如施舍声闻。若有此真如施舍声闻，即有此真如施舍一切贤圣。若有此真如施舍一切贤圣，即有此真如施舍色蕴。若有此真如施舍色蕴，即有此真如施舍受想行识蕴。若有此真如施舍受想行识蕴，即有此真如施舍眼处。若有此真如施舍眼处，即有此真如施舍耳鼻舌身意处。如是辗转广说乃至，若有此真如施舍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有此真如施舍一切智智。若有此真如施舍一切智智，即有此真如施舍有为界。若有此真如施舍有为界，即有此真如施舍无为界。若有此真如施舍无为界，即有此真如施舍一切法。若有此真如施舍一切法，即有此真如施舍一切有情。若有此真如施舍一切有情，即有此真如施舍一切菩萨摩诃萨。如是善现，若如来真如，若独觉真如，若声闻真如，若一切贤圣真如，若色等一切法真如，若有情真如，若菩萨摩诃萨真如，如是真如实皆无异。由无异故说明真如。诸菩萨摩诃萨于此真如修学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故名如来应证等觉。是故善现，当知菩萨摩诃萨众即是如来应证等觉，以一切法一切有情皆以真如为定量故。 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学真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学真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能学一切法真如。若能学一切法真如，则能圆满一切法真如。若能圆满一切法真如，则与一切法真如得自在。若与一切法真如得自在，则能善知一切有情根性胜劣。若能善知一切有情根性胜劣，则能审知一切有情圣解差别。若能审知一切有情圣解差别，则知一切有情自业受果。若知一切有情自业受果，则愿至圆满。若愿至圆满，则能静修三世妙智。若能静修三世妙智，则能圆满一切之智。若能圆满一切之智，则能无倒行菩萨行。若能无倒行菩萨行，则能成熟有情。若能成熟有情，则能严净佛土。若能严净佛土，则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若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则能如实转妙法轮。若能如实转妙法轮，则能无倒安立有情与三乘道。若能无倒安立有情与三乘道，则令有情入无余一般涅槃界。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见如是等自利利他一切功德，应发无上正等觉心，勇猛正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坚固无退。具受善现辩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未遇扰疑诸有情故，能发无上正等觉心，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应礼敬。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菩萨摩诃萨未遇扰疑诸有情故，能发无上正等觉心，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应礼敬。而时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普未扰疑诸有情类，初发无上正等觉心，得几许福？报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得福无量，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善现当知，假使充满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一切有情皆去声闻或独觉地，于意云何？是诸有情其福多否？善现对曰：甚多世尊，彼所获福无量无边。报告善现：彼所获福于汝所问普未扰疑诸有情类，触发无上正等觉心依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如是乃至百千俱之诺由他分亦不及一。所以者何？声闻独觉皆依菩萨摩诃萨有，非菩萨摩诃萨依诸声闻独觉而有。不辞善现，至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 揭去声闻或独绝地，所获福聚，设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住静观地。于意云何？是诸有情，其福多否？善现对言：甚多世尊。彼所获福无量无边。报告善现：彼所获福，于汝所问，普为饶益诸有情类，触发无上正等觉心一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如是乃至百千俱之诺由他分，亦不及一。所以者何？声闻独觉，皆依菩萨摩诃萨有，非菩萨摩诃萨依诸声闻独觉而有。不辞善现，至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住静观地，所获福聚。设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住种性地，若第八地，若具见地，若薄地，若离欲地，若一半地，若独觉地。于意云何？是诸有情，其福多否？善现对曰：甚多世尊，彼所获福无量无边。佛告善现：彼所获福，于汝所问，普为饶益诸有情类，触发无上正等觉心依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如是乃至百千俱之诺由他分，亦不及一。所以者何？声闻独觉，皆依菩萨摩诃萨有，非菩萨摩诃萨依诸声闻独觉而有。不辞善现，假使充满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一切有情皆为饶益诸有情类，触发无上正等觉心，是诸菩萨摩诃萨众所获福聚，于入菩萨正性离生依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如是乃至百千俱之诺由他分，亦不及一。不辞善现，假使充满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一切有情皆入菩萨正性离生，是诸菩萨摩诃萨众所获福聚，于行菩提相依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如是乃至百千俱之诺由他分，亦不及一。不辞善现，假使充满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一切有情皆行菩提相，是菩萨摩诃萨众所获福聚，与一如来应证等觉所有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如是乃至百千俱之诺由他分，亦不及一。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初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摩诃萨，何所思维？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恒正思维一切相知。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一切相知以何为性？何所缘？何增上？何形象？有何相？佛告善现：一切相知无性为性，无相无因，无所警觉，无生无现。又如所问：一切相知何所缘？何增上？何形象？有何相者？善现当知：一切相知无性为所缘，正念为增上， 极静为形象，无相为相。据说善现复白佛言，唯但一切相智无性为性，为色受想行识意无性为性。广说乃至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意无性为性，为有为界及无为界亦无性为性。报告善现，非但一切相智无性为性，色受想行识亦无性为性，乃至有为界及无为界亦无性为性。据说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一切相智无性为性，色受想行识亦无性为性，乃至有为界及无为界亦无性为性。佛告善现，一切相智自性无故，若法自性无，此法无性为性。色受想行识乃至有为界及无为界亦自性无故，若法自性无，此法无性为性。据说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一切相智自性无，色受想行识乃至有为界及无为界亦自性无？报告善现，一切相智无和合自性故，若法无和合自性，此法则以无性为性。色受想行识乃至有为界及无为界亦无和合自性故，若法无和合自性，此法则以无性为性。由是因缘，诸菩萨摩诃萨应知一切法皆无性为性，不辞善现，一切法皆以空为自性，无相为自性，无愿为自性。由是因缘，诸菩萨摩诃萨应知一切法皆无性为性，不辞善现，一切法皆以真如为自性。广说乃至不思议界为自性。由是因缘，诸菩萨摩诃萨应知一切法皆无性为性。据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无性者，初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摩诃萨成就何等方便善巧，能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广说乃至成就何等方便善巧，能行一切智智，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微妙方便善巧，虽知一切法皆无性为性，而常精勤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虽常精勤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而恒通达一切有情及诸佛土，皆以无性而为自性。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学菩提道而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及菩提道，皆以无性而为自性。广说乃至虽行一切智智，学菩提道而知一切智智及菩提道，皆以无性而为自性。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六道彼岸，学菩提道，广说乃至如是修行一切智智，学菩提道，若未成就如来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妄施法， 恒住舍性，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基于无量无边佛法，皆名学菩提道，未得圆满。若学此道已得圆满，则与一切波罗蜜多亦已圆满。波罗蜜多已圆满故，由一刹那相应般若，便能证得一切相智。二是一切微细烦恼习气相续，永不生故，名无余断，则名如来应证等觉。复以无障清净佛眼，遍观十方三世等法，尚不得无，况当得有？如是善显，诸菩萨摩诃萨，应行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善显，是名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微妙方便善巧，为行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尚不得无，况当得有？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布施时，于此布施，施者、受者及所施物，并菩提心，尚不见无，况见为有？修境界时，于此境界、护境界处、持境界者、守境界心，尚不见无，况见为有？修安忍时，于此安忍、修安忍处、能安忍者、修安忍心，尚不见无，况见为有？修精进时，于此精进、修精进处、能精进者、修精进心，尚不见无，况见为有？修净律时，于此净律、修净律处、能净律者、修净律心，尚不见无，况见为有？修般若时，于此般若、修般若处、行般若者、修般若心，尚不见无，况见为有？广说乃至得一切智智时，于此一切智智若能得者，若有此得，即得实处，尚不见无，况见为有？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诸法皆以无性为性，如是无性本性自而，非佛所作，非独觉作，非声闻作，亦非余作，以一切法皆无作者、离作者故。二时善现复白佛言，岂不诸法离诸法性？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善现复问，若一切法离法性者，如何离法能知离法若有若无？随者何？无法不应能知无法，有法不应能知有法，无法不应能知有法，有法不应能知无法，如是一切法皆无知为性，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显示诸法若有若无？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随世俗故，显示诸法若有若无，非随圣意。善现复问，世俗圣意未有意否？报告善现，非意世俗，别有圣意。所以者何？世俗真如即是圣意。 诸有情力颠倒妄想，于此真如不知不见。诸菩萨摩诃萨未扰于彼，随世俗相显示诸法，若有若无，非随圣意。复此善现，诸有情力与五蕴等岂实有想，不知非有。诸菩萨摩诃萨未扰于彼，显示蕴等若有若无，令诸有情因思了达蕴等诸法，非有非无，非欲令执实有无相。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殷勤精进，离有无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诸有情作大饶益。儿时善现复白佛言：如来常说诸菩萨行，何等名为诸菩萨行？佛告善现：菩萨行者，为无上菩提故行，或为扰于诸有情故，名菩萨行。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当于何处行菩萨行？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当于色空行菩萨行，当于受想行识空行菩萨行，广说乃至当于一切智空行菩萨行，当于道相智一切相智空行菩萨行，当于严净佛土空行菩萨行，当于成熟有情空行菩萨行，当于引发辩才陀罗尼空行菩萨行，当于引发文字陀罗尼空行菩萨行，当于误入文字陀罗尼空行菩萨行，当于误入无文字陀罗尼空行菩萨行，当于有为界空行菩萨行，当于无为界空行菩萨行。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菩萨行时，如佛无上正等菩提，于诸法中不作二相。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名为无上正等菩提，即为有情行菩萨行。儿时善现复白佛言：如来处处常说佛陀，此佛陀名依何意说？佛告善现：能觉十意，故名佛陀；等觉十法，故名佛陀；与真实意能正通达，故名佛陀；与一切法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能现等觉，故名佛陀；如实开觉一切有情，令离颠倒，故名佛陀。儿时善现复白佛言：如来处处常说菩提，此菩提名亦何意说？报告善现：菩提者是空意，是真如意，是实际意，是法界意，是法性意。不辞善现：假立名相，施设言说，能真实觉最上最妙故，名菩提。不辞善现：是真是实，不虚妄，不变异，故名菩提。不辞善现：不可破坏，无分别异，是菩提意。不辞善现：诸佛所有真净遍觉，故名菩提。不辞善现： 诸佛由此与一切法、一切种、相、现等正觉，故名菩提。复此善现，为假施舍世俗名言，无实可得，故名菩提。而使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为菩提故，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智智，即善根时，与何等法为益为损，为增为减，为生为灭，为染为净。不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为菩提故，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智智，即善根时，与一切法无益无损，无增无减，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为菩提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以无所缘而为方便，不为益损，不为增减，不为生灭，不为染净，而现在前。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为菩提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以无所缘而为方便，不为益损，不为增减，不为生灭，不为染净，现在前者，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摄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云何摄受一切相智，云何能超声闻独觉及异生地，去入菩萨正性离生，修行菩萨摩诃萨地，见此证得一切智智。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以二故，摄受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以二故，见此证得一切智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以二故，摄受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以二故，见此证得一切智智。云何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后心，恒时增长，殊胜善法。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以二故行，得诸善法，不得增长。所以者何？欲夫一生，皆依二故，所起善法，不得增长。诸菩萨摩诃萨，不行二故，从初发心，乃至后心，恒时增长，殊胜善法。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善根坚固，不可屈服，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不能破坏，令堕声闻独觉等地，世间种种恶不善法不能引夺，令行六种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智智，所有善法不得增长。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无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为善根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也。佛言：佛耳，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不为善根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不善根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法应如是。若为亲近供养恭敬诸佛世尊，若诸善根未及圆满，若真善友未多摄受， 终不能得一切之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勤进供养诸佛世尊，令诸善根最极圆满，得真善有多所摄受，即能证得一切之智。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亲近供养诸佛世尊，从诸佛所闻说契经乃至论义，闻以受持，转读温习，令善通力，即善通力如理思维，即思维已，身见意趣，见意趣已，能善通达，即善通达得陀罗尼，起无碍解，乃至证得无上菩提。随所生处，与所闻持正法教义，常不忘失，与诸佛所广执善根，由善根力所任持故，不堕恶趣，无暇处生，复由善根所摄受故，意乐清净，净意乐力所摄持故，常能无倒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复由善根所摄受故，恒不远离真净善友，为诸如来及诸菩萨独觉声闻，并与能赞佛法僧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亲近供养诸佛世尊，令诸善根最极圆满，得真善有多所摄受，即能证得一切智智。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欲即证得一切智智，当勤精进亲近供养诸佛世尊，摄受圆满圣妙善根，是真善有常无厌倦。而时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若不亲近供养诸佛，不能圆满圣妙善根，不多成事真净善有，岂不能得一切之智？报告善现：若不亲近供养诸佛，不能圆满圣妙善根，不多成事真经善友，尚不应受摩诃萨名，况能证得一切之智？所以者何？有菩萨摩诃萨亲近供养诸佛世尊，广执善根，多事善友，又不能得一切之智，况不亲近供养诸佛，不执善根，不是善友，而能证得一切之智？若彼能得一切之智，定无是处。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受菩萨摩诃萨名，欲即证得一切之智，常应亲近供养诸佛，摄持圆满殊胜善根，成事善友，勿生厌倦。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有菩萨摩诃萨虽能亲近供养诸佛，广执善根，多施善友，而不能得一切之智？佛告善现：彼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能亲近供养诸佛，广执善根，多事善友，而不能得一切之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等名为方便善巧？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诸有所为，定能证得一切之智？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或施诸佛，或施菩萨，或施独觉，或施声闻，或施诸于人非人等， 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虽行布施而无施想，无受者想，亦无一切我所想，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性相皆空，无起无成，无转无灭，入诸法相，知一切法无作无能，入诸形象，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恒时增长圣妙善根，由此善根常增长故，能行布施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虽行布施而不希求施所得果，为不贪着生死圣报，但为救护无救护者，急欲解脱未解脱者，勤修布施波罗蜜多，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受持境界，心常不起贪嗔痴等随眠缠缚，亦复不起能障菩提于不善法，所谓牵力恶戒愤恚懈怠劣心乱心恶慧急于慢等，亦常不起声闻独觉相应作意，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性相皆空，无起无成，无转无灭，入诸法相，知一切法无作无能，入诸形象，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恒时增长圣妙善根，由此善根常增长故，能行境界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虽行境界而不希求戒所得果，为不贪着生死圣报，但为救护无救护者，急于解脱未解脱者，勤修境界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一一皆应准前广说，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方便善巧，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入四境律，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是菩萨摩诃萨虽于境律无量无色入出自在，而不摄受彼异属果，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观诸境律无量无色，性相皆空，无起无成，无转无灭，入诸法相，知一切法无作无能，入诸形象，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恒时增长圣妙善根，由此善根常增长故，能行净律无量无色，由行净律无量无色，便能自在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方便善巧，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虽行渐修所断法道，而能不取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性相皆空，无起无成，无转无灭，入诸法相，知一切法无作无能，入诸形象，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 横时增长，圣妙善根，由此善根常增长故，能行一切菩提分法，超诸声闻、独觉等地，去入菩萨正性离生，是名菩萨无生法忍。由此忍故，常能自在，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一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虽得自在，顺逆入出，八解脱定，九次第定，而能不取、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性相皆空，无起、无成、无转、无灭，入诸法相，知一切法无作无能，入诸形象，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恒时增长圣妙善根。由此善根常增长故，便能自在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正入菩萨不退转地，得受记忍。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精进修行，如来实力，基于无量无边佛法，乃至未具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又未证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性相皆空，无起无成，无转无灭，入诸法相，知一切法无作无能，入诸形象，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恒时增长圣妙善根。由此善根常增长故，便能具足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见此证得一切智智，如是名为方便善巧。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诸有所为，定能证得一切智智，如是最胜方便善巧，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就。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卷第526。